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上周六呀，妞妞与来自新浪亲子社区的11个小朋友一起参观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对于妞妞而言呢，此次的地质馆之行可谓是满载而归，不仅呢跟小朋友一起学到了许多的地质知识，而且呢还认识了许多的新朋友。同时呢，妞妞还收集了许多发生在活动过程当中的有趣的故事呢。所以啊，妞妞活动归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紧时间把这些小故事通通的整理出来与好朋友们分享，好让参加过此次活动的朋友们呢来回味一下，而对于没有参加过这次活动的朋友们来说，也能一起来体验一下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新奇与快乐。接下来啊，我们先说第一个来自地质馆的花絮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点名连连看》。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啊都有其两面性，此次活动的点名工作也让妞妞体会到了这个真理。原本呢，能够一下子认识11位的新朋友，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是，新朋友之间彼此的不熟悉，也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尤其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因为这次活动啊是新浪网和七彩童年俱乐部一起举办的，所有的家庭呢都是在新浪的亲子社区网上报名的。结果啊，那天妞妞一看到新浪传过来的成员名单，当时就傻了眼儿。只见在5岁到7岁组，也就是妞妞所在的那个组里，满满的排列着如下名单。5至7岁组一共10个家庭，组长季旭儿。组员一是 Color Lines， 2是灰平凡，3是嘟嘟妈妈，4是步步猫0952，5是晶晶妈1999，6 CHANYAN 05，7呢是望京丫丫妈，8是豪豪妈妈226，9是女儿是朵花。在此说明一下啊，之所以呢开篇的时候啊妞妞说是11个家庭，那是因为后来有一个5岁以下组的小男子汉不甘幼小，坚决要求在年龄段上提高待遇，所以呢也就到了妞妞这个组里来。于是呢，妞妞这个组就由原先的10个家庭变成了11个家庭。现在我们言归正传，转眼呢就到了周六上午，我们呀该点名了。于是发生了以下一系列的故事。